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com， 我系黄之锋。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嗱呢一节咧，我哋喂系咪想讲下呢、這、一个礼拜日咧世界杯决赛有呢个 Pussy Cat 啊嗰单嘢啊，系咪 ？Pussy Riot 啊 ，Pussy Riot 就 Pussy Riot 咧，就我见之前咧比较少人去直译嘅个名啊，因为其实咧嗱你知啦 ，Pussy 咧其实即系一语相关噶嘛，一词相关噶嘛，即系你可以叫多数人咧就译呢个暴动小猫，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译呢个暴动閪，因为咧 暴动閪系你译嘅啫。 啊 ，Pussy 啊嘛，有啲人咁講啊，即係咁而其實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呢一個即係 House of Cards 咧，其實入面都有呢個 Pussy Riot 佢哋自己即係有出場喎，即係當然唔係話即係證明係 Pussy Riot 啦，咁就係其實又係講普京喺度嘅時間咧，其實佢哋有在場去示威啊咁樣。其實佢哋以前係一個 punk 樂隊嚟嘅， 係啊，跟住好似俾普京查封咗之後，佢哋就零散咁樣走去落普京。 其中一個主持人係坐過，好似喺就宗教嘅問題抗議咧，就係坐咗成十八個月，定係差唔多接近兩年嘅監。係 啊， 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第一我覺得好讚賞佢哋啦，因為喺咁保安嚴密嘅情況之下，即係喺呢啲咁樣嘅國際嘅城市，全世界即係數以萬計，即係億億聲應該咁講，係睇緊現場嘅時候咧，你能夠成功去突圍咧，喂，我真係五體投地。 咁啊，我哋嗰 呢啲係呢啲就即係真偶像啦，大佬。 係啊，我哋嗰晚喺阿土伯屋企睇嘅。咁啊，金英喺度咧，就即係好 high 啊！你見到點解唔除衫啊？咁樣啦。咁其實佢哋過往咧係都有除過衫嘅，可以俾啲片大家睇下嘅。其實真係大家去啲片睇下啦。嗱，咁呢個就係佢哋當晚嗰個情況啦。就其實就著曬啲警察制服嘅，咁就嗱，佢以前真係除咗衫噶。咁啊，除衫嘅時間咧。咁就阿普京又喺現場㗎喎，普京好鎮定喎，其實就 大佬人哋特工嚟啊，面對呢啲咁嘅環境， 見慣曬， 唔係你唔會好似咧嗱，你見到幾 high 個樣，幾過癮，你哋真係嗱真係除㗎，而且係幾索㗎，其實係。 咁俄羅斯、東歐嗰啲全部都係㗎啦。 係啊，咁就係啦，佢哋有好多 model 出身嘅，佢哋又係即 係。唔係，同埋我覺得佢嗰、那個即係勇氣咧，同埋佢提出嘅綱領啊。關於即係對俄羅斯嘅人權啊、民主啊、新聞自由啊啲咁樣嘅問題咧，係暴露咗係全世界嘅目光。嗱，原本呢一次嘅世界盃咧，俄羅斯都係大贏家嚟㗎啦，係嘛？因為老實講，呢啲咁嘅體育運動，雖然我睇咗咁多年都好啦，係一個民族主義係最佳嘅一個嘅即係表達，或者係鼓起民族主義一樣嘢。 嗯， 你睇英格蘭都知啦，係嘛？興奮到～打瑞典長波走去衝去人哋宜家家私樓，你咪 short 噶啦，扭你班友係嘛？即係走去跳人哋啲牀。喂，瑞典人又好嘢喎，嗰個 CEO 定係還是個 chairman 走出嚟講話我都好恭喜即係英國人咁樣係嘛？ 嗯。 喂，從來呢樣嘢就係透過呢一個咁樣嘅足球盛會，呢一個體育嘅盛會，我哋不自覺地其實係鼓動緊民族主義嗰樣嘢噶嘛。 嗯。 你睇下克羅地亞。系咪？你睇下今次俄羅斯喺主辦成個嘅世界盃嘅過程裏面，事前已經好多人，甚至英格蘭都話杯葛嘅，因為佢貪污嘅醜聞嘛 ，FIFA。 嗯， 係咪？但係呢、這個暴動小貓，係成功咁樣突圍，雖然就嚇咗我哋一跳，亦都打斷咗場波，大概係兩分鐘到，分嚟兩分鐘到。 克羅地亞個反擊就咁冇鬼咗啊嘛， 咪好多。 我見到有啲 comments，我點解特登我呢樣嘢講咧？就係、是、喂，大佬啲運動員，即係四年一次世界盃，係嘛？個球波啱啱反擊緊，你咁樣衝入去，阿哥，你叫我去抗議啊？我都冇睇住你個場波啦，阿哥係嘛？ 唔係咁， 喂，同埋你覺得佢提出嘅訴求同議題係普世價值啊嘛？係咪？ 係啊， 重要啊！定系还边一队赢嘅重要啊，大哥！ 买咗波嘅人就唔系咁讲嘢噶啦， 系嘛？虽然我买咗对家，即系呢个法国，我买咗法国，你整脑都买法国啦，大哥。即系我唔系因为我买咗法国，我咁讲啊，你唔重视佢一个反击啊，系嘛？ 唉，嗰、那个就中场啫，其实就又唔系话好重要，又唔系你临门一脚嘅时候走出嚟。 唔系啊，你法国嗰阵时系压得太浅啦，所以嗰下好致命嘅某程度。 切，得算啦，啊，你留翻去呢个花生足球慢慢即系探讨场波。但我嘅总括就系话咧，即系你香港，我见到好多嘅 comments 咧，系对佢哋即系好不友善。 嗯， 咁咪证明点解我哋搞咁耐民主咧，争取咁耐咧？其实我哋都系冇话止啦， 好多人唔 like 暴动， 我见到啊，我见到啊，我先特登我呢样嘢嚟讲咋，我见到一啲 comment 我估啊，我估啊，嗱系咪咁样讲？足球就还足球，政治咧就归政治 ，more or less 啦， 即系唉，多数都系 唔系大问题。 克罗地亚俾你累死啦，个球咁样。 即使克罗地亚佢哋自己本身都系。都系会利用呢一个世界杯亚军去到讲翻佢哋本身对呢个国家嘅诉求噶，即系最简单，佢哋捐佢哋嘅奖金俾克罗地亚里边嘅儿童基金会啦，佢哋亦都系重申翻为佢哋98年当年嘅入四强嘅英雄，喂苏丹同埋唔系阿苏加苏加同埋阿波班，喂佢哋两个而家其实喺国际足协里边都贪腐案缠身，喂佢哋都 challenge 趁呢个机会 challenge 翻佢哋两个噶噃。嗯喂，其實你話咩足球同埋政治有冇關係？喂，好明顯啦，呢啲嘢係咪先？ 但係就偏偏好諷刺啦，喺啲政治場合嘅時間，咁就有啲人咧就竟然粉飾太平啦，那個竟然係特朗普啦，係咪？即係其實喺佢即係最近呢一次，即係呢一個叫美俄峰會嗰度，係咪？即係其實佢入邊佢嗰兩個鐘裏邊講咗好多私人對話，但係入邊嗰啲內容啊，即係我哋好多人都從而不知。咁而家特朗普仲正喎、哦，即係佢話即係食過翻尋味喎、哦。佢而家好快就話喺秋天嘅時間咧，就話約佢嚟呢個即係白宮咧，即係嚟會面、哦。咁即係嗱，你成個叫做美俄峰會咧，就真係未能咧係吸收到嗰陣時即係嗰、那個即係。你以為好似嗰陣時新加坡咁威啦，係咪？新加坡唔同啊，你同新加坡。新加坡嗰次嘅美朝峰會咧，大家都有一個主觀期望，希望你可以搞掂金仔，希望真係可以做到無核化，俾埋個和平獎你又點話？ 唔係，我真係越嚟越睇唔透咯，即係以佢近呢半年以嚟嘅奇招突出咧，今次自己走去揾阿普京咧，尤其是喺世界盃之後咧。其实呢条数我真系唔识同佢计， 太命都唔系好啱啊！ 喂，你喺成个通俄门嘅事件里边，即系美国人系最敏感嘅。喂，我哋堂堂第一大国，我哋一个民主嘅国家，你竟然好似去到卑躬屈膝咁，甚至帮人 clarify 埋，即系佢哋冇搞我哋咁样。虽然系调查紧你啊，因为你系记得你者嚟噶嘛，喺嗰啲电邮里边，大哥。喂，成个做法。是匪夷所思的，今日仲好笑啊！你有睇新聞嘅話咧，就係、是、我唔記得咗嗰個係國家安全顧問啦，定係還是係負責咩嘅喎？嚇、啊，佢唔知嘅喎、 啊。哦，我知道，佢話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一個係好 special idea 啊，即係話誒呢個非常之有趣啦。咁當然佢唔會話好唔客氣咁講，我就唔係好同意啦。咁但係即係講真的，你諗下，你話 work out progress 喎、哦，咁你而家有咩 progress 啊？你第一次嘅 progress 喺邊啊？即係你傾啲乜嘢？嗱，佢就講過幾樣嘢嘅。即係我諗咧，即係嗱，佢就話，即係傾核能啦，傾呢一個恐怖主義問題啦。咁恐怖主義問題，我唔覺得美俄有合作嘅金恩關嘅，其實係。 唔係，所以我覺得佢咧喺即係成個過程裏邊，我感覺到咧就係佢真係俾阿普京揸住春袋。 哦，咁呢個係，咁佢唯一一樣嘢咧，俾人哋有啲期望嘅就係、是、大家一齊就講佢哋話 common friend， 嗰個 common friend 就係習近平。咁呢、這個。 大家都可能會有啲聯想，係咪你哋會即係而家特朗普去做一樣嘢係聯俄制中呢？係咪呢一個係我哋唯一一樣嘢可能聯想到嘅，其實就咁，但係係咪真係咁先？咁因為其實你而家啲嘢全部係即係閉門造車嘅喎， 嗯， 係咪？咁而事實上你通俄門嗰度，喂嗱，你越嚟越多例子，喂大佬，你上次喺 G7 峰會嘅時候，你又話即係預埋普京，你 G8 翻啦，大家 friend 翻啦 ，friend 咩翻啫？你克里米亞問題你都仲未解決，係咪？咁你而家你搞搞下之後，你上個禮拜你無端端又講話，即係將歐洲同埋呢個中俄並列都係敵人。喂，呢個好令人拗頭喎，呢個就係。 咪所以你都唔知佢啲外交政策咧，好似喺度即係總之就係出招，不停出招。即係好似我哋嗰啲賭徒咁，尤其賭馬嗰啲啊，即係九長馬、十長馬，長長買。好似中兩場就以為自己發得達咁，就話俾人聽：，我中咗兩場啊咁樣。其實輸咗八場。 嗯、 你唔發覺佢呢條友奇奇怪怪嘅咩？喂、 嗯， 你仲係喺下手啊？去見普京啊？人啱喺世界盃完咗，第二日就已經係佢又係佢新聞喎、啊，大佬。跟住我拋個足球俾你喎、啊，大哥。 你幫佢係 嘛？跟住你又幫佢 carry 快喎、啊。喂、 嗯， 雖然佢係涉及到自己，所以我估啊。可能佢真係俾人揸住春袋嘅、 嗯。 Otherwise， 你作為一個美國嘅總統，點會咁樣卑躬屈膝嘅呢啲問題上？同埋喺你處理咁多年嚟由蘇聯到俄羅斯嘅問題上邊、 嗯， 美國人從來都對佢哋好 skeptical 嘅， 咁梗係啦， 對佢好有懷疑嘅， 亦都表現得好強硬添， 甚至乎更甚於老共。 嗯， 老共反而喺佢哋一路嘅歷史裏邊咧，其實佢一路都想 engagement 嘅。appeasement 嘅，即系佢认为要氹佢嘅，等佢有机会 沟得过嘅，即系觉得系， 即系佢使你仲使啊，即系佢崩溃你仲大镬啊， 咪有种远东嘅幻想喺度噶嘛，对中国共产党 好捻蛊惑，咁唔系净止普京嘅， 其实俄国佬啊，一个例子已经睇到啦，当年啊，佢明知日本仔俾人炸原子弹，佢即刻取消咗呢、這个。日俄呢、這個互不侵犯協議噶嘛，大哥， 絕對唔係一個忠實嘅朋友，係咪？ 係最蠱惑噶嘛，俄國佬喺歷史上，我淨係睇攞一個 case 啫，係咪？我僆仔嗰陣時候讀中國歷史嘅時候，嚇、啊、日本仔俾人掟個原子彈，即刻取消啊！你睇住日本仔就嚟輸嘅時候，你就取消嗰、那個，跟住就入侵東北省啊，係、 嗯、 嘛？佢派兵入噶嘛。 嗯， 然后 hold 住咗嗰六十万野战军，到时到后佢决定边个系赢家啊嘛， 佢就将嗰啲嘢移交俾中共啊嘛，咁、 啊、 所以呢条戏我先至觉得唔系好顺嘅。 咁可能真系正正就系因为咧，即系呢个礼拜啦，佢搞呢、这个美俄峰会就搞得好唔顺利，咁又要认低歪，又要自刮，系咪？即系所以咧，佢自己都要即系威翻铺。咁就唯有就揾中國嚟出氣啦，係咪？咁就今日啊，啱啱好啦，即係今日咧，咁就呢一個特朗普有公布啦，咁佢就話準備好就向中國啦。其實你而家準備好向中國就全面開呢個關稅戰，咁就5000亿嘅進口商品都抽關稅咁樣。咁其實嗱，上次嗰2000亿咧，其實仲未找數㗎，即係佢話會諮詢，咁就喺八月嘅時間啦，八月尾嘅時間就拍板。咁但係你唔好話嗰2000亿啊！其實你頭一輪嘅500亿剩翻落嚟嗰100几亿咧，你都未落實嘅，其實係。咁你而家不斷咁樣出招啦。咁當然啦，其實呢啲嘢咧，其實都有前期嘅做嘢嘅。咁譬如佢自己嗰個首席經濟顧問啊，庫德洛啦，琴日就其實爆咗大鑊，其實都幾震撼嘅呢、這個就係、是。咁你話啦，其實本身咧就同中國咧就嗰個談判咧一直以嚟都幾順利嘅，就覺得呢個劉鶴咧係一個改革派嘅人物。佢、都係好合作嘅，而事實上咧，成個叫做中國嘅代表團咧，佢哋自己本身都承認自己有錯，有認低威嘅。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佢哋覺得認定咗習近平咧，就唔肯認帳，就係即係唔肯 follow through 嗰、那個即係成個 process 咁樣樣。咁所以變咗咧，就令到即係呢個特朗普好嬲，咁啊決定做嘢。咁而確實啦，今日做咗嘢啦，佢就話就5000亿啦。咁好啦。即係而家嘅情況咧，你話打關稅戰啦咁樣樣，其實雙方即係如果你話唔淨止，唔係話淨係嗰啲即係 即係嗰啲商人又好啊，其實你成個市場係喺度即係迅速咁樣係去適應緊。譬如好似我哋見到呢個特斯拉啦、Tesla 啦 ，Tesla 佢而家應變嘅方法咧，嗱算啦，你而家關税戰嘅話咧，我而家咪直接喺大陸開廠咯。我反正我咁多嘢賣俾你大陸，係咪？咁我喺大陸開廠，我就唔會有關税咯。同埋你大陸即係你嗰、那個即係你嗰個生產成本仲更加平噶嘛，係咪？咁啊，另外就係你見到今個禮拜啦，咁亦都有喎。其實即係咁，但係你相對而言， 所以你現代喺嗰、那個globalization 嘅情況之下，全球化之下咧，嗰啲咁樣嘅以前我哋叫做北移啦，因為我哋香港人想去啊嘛，係咪？但係其實全球包括日本仔在內都係面對緊呢一個問題嘅，就係、是、你點政府點樣吸佢翻嚟？你都吸唔到嘅，全部去晒。因為點解咧？你嗰個本國嗰個嘅生產成本啊，我哋叫咧就係 non-tradable 嘅 goods 同埋 services 啦，即係唔係出口嗰啲嘅貨品咧，嗰、那個價格係太高。你點樣減税都好，你點樣俾優惠設施佢都好，佢係唔會翻嚟嘅。所以你話Tesla 嘛，佢去嗰邊設廠，咪就係個問題咯。我不如喺嗰邊生產啦。你 Apple 都係噶，我不如整間分公司喺嗰度啦，嗰度相對人工又平，咁我咪避咗你出口嗰個問題咯。喂，市場係會咁 adjust 噶 ，in the long run 啊，我講緊唔係講緊 short run 嘅效應啊 ，short run 梗係大鑊啦。 唔係你講 long run 嘅話，咁其實中國都流失緊呢啲咁樣 嘅。中國嘅唔係如果係美國嘅農商咧，佢哋又諗到辦法嘅喎，即係譬如好簡單啊。你唔同佢買大豆咁樣，咁但係我見到即係今日《經濟日報》就講啦，好好笑其實。嗱，因為嗱美國嘅大豆咧，其實近乎一半咧係賣俾中國嘅。咁但係咧就正正就係因為咧佢少咗好多出口啦，少咗好多需求啦。咁佢自己嗰個期貨又平咗好多喎。咁然之後即刻又有大把農商啦，又有大把嘅即係國家咧又爭住入口喎。咁令到佢最後尾咧，其實佢只係需要減價10% 嘅啫。咁而佢嗰個買家咧，就其實冇乜缺口嘅。咁即係正正可以諗到你點解啦。其實講真，嗱，中國咧就做咗兩手啊嘛。第一就係即係向美國抽税，咁但係同時間就向美國嘅盟友咧就減關税喎，減大豆關税。譬如好似你見到即係柬埔寨啊、越南啊，即係同埋即係印度啲地方，佢又減税。 所以我上個禮拜我咪講你要考慮個問題就係 subsidy 嘅問題啊嘛，係咪？ 哦，咁呢個一定有，即係咁，但係變咗其實你美國嘅農商其實 係 冇乜點。 唔係佢最戇居就係咧，佢連發幾招，頭先我爭啲漏咗。我諗你差唔多啦，講中興貿易戰，我哋都開始重複觀點。喂，佢今日啊，佢竟然喺嗰個訪問裏面係批評聯儲局，話佢加息個問題。喂，大佬係人都知道，因為我哋僆仔讀經濟嘅時候都知啦，即係呢個嘅貨幣政策同埋呢個嘅政府嘅財政政策係一個唔同嘅架構去負責處理噶嘛，咁先至能夠確保你係能夠。即係嘅 policy 係 counter cyclical 啊，我哋叫做，即係你話你經濟過熱嘅時候，我就要加息去減低呢個即係銀紙嘅供應，令到個市場唔好過熱，係咪谷高咗個通脹？喂，你今日竟然係幾廿年嚟第一個美國總統，雖然係你委任嘅，但係嗰條唔係你嘅僆嚟噶嘛，大佬，你 suppose 佢一個獨立嘅去處理噶嘛，因為佢過咗幾年。即係呢、這個今年個而家個係咩？鮑威爾啦，係嘛？ 佢係 佢僆嚟噶嘛？佢都加兩次息啦。之前嗰、那個耶倫又加三鑊啦。喂，從來美國總統係冇得干預喺呢個貨幣政策裏邊，究竟係點樣？因為佢係根據數據而定噶嘛。佢係根據呢一個數據就係睇嗰個 宏觀經濟數據啦 ，M2 嗰啲嘢啦， 嗰個 CPI 或者我哋叫做嗰個 inflation index 嗰樣嘢。系嘛？如果你系超过2% 嘅时候，佢就会喐手噶啦嘛。 同埋嗰个失业率啊， 系咪？ 即系而家个问题就在于，其实我本身咧，即系正路加息咧，其实系好，即系你就算你当嗰样嘢 conspiracy 咧，其实都正路。即系如果你搞贸易战，同时间又加息咧，等于系将全球嘅资金咧吸进去美国啊嘛。其实反而系好嘅，其实应该系你咁样搞死中国，因为其实你而家中国人民币咧， 唔系佢最惨就系点咧？你联储局一加息嘅时候，嗰啲所谓嘅新兴市场 啊， 就全部 high 晒嘢啦。佢一加息嘅时候，咁咪。即係美金嘅利息係高咗啦，係咪啊？債券嘅利息都高埋啦。 咁人民幣俾人拋啦，拋到即係你 跟住你 人民幣都未去到咁大鑊啊！你諗下，土耳其又好，呢、這個阿根廷又好，全部嗨曬啦！因為點解佢哋一定會嗨得好緊要嘅就係、是、第一，佢個政府基本上係嚴重嘅財赤，亦都係好大嘅貿易赤字。咁你係咁夾高啲息，阿根廷啊、土耳其嗰啲啊，土耳其好少少，阿根廷去到唔知200%，大佬百幾200%啊，隔夜息。 唔係俾人制裁緊，個伊朗先最大禍。 跟住你揾 IMF 求救啊！所以有時話時話講翻轉頭，即係你要衝擊我哋咧。 嗯， 我哋係困難嘅，因為我哋有足夠外匯儲備啊嘛，係、嘛？正如美國佬一加息嘅時候，你香港港元係跌噶，跌到去7.8几嘅。不過我哋一路要維持喺呢個7.75同7.85之間，所以我哋咪係咁買拋翻啲美金出去買翻港元翻嚟咯，接咯。喂，我你唔知我哋四月嗰陣時候搞咗好多億嘅，大哥都 係係係投入咗好多 錢。咁但係因為點解？因為我哋有足夠外匯儲備啊嘛。我亦都冇貿易赤字嘛，我哋政府大把錢盈餘嘛，我哋買翻起佢轉頭咯。 你唯一一樣嘢驚嘅就係幾時金管局咧會走去救國咯？其實就 救緊噶啦。 你幾時驚嘅一樣嘢就係香港關係法冇埋，佢不能夠再利用香港嚟走資，同埋利用香港呢一個特殊嘅地位，俾佢喺度即係上下其手。 因為你而家咧，你搞 我而家最驚美國佬咧。佢癲就癲在去呢下咋， 因為你搞民族黨呢單嘢咧，又驚動到美國啦，又係咪？即係呢個領事館出咗聲啦，咁同時間你美國國會議員都喺度鬧呢個中國係獨裁啦，搞到好似香港係呢個中國嘅附屬品。 你見到香港而家慢慢都阻截緊大陸自己嗰啲資本流失啦，即係最簡單一樣嘢，近排佢真係講緊啊嘛，咩12萬以上嘅人民幣，如果離開香港嘅話需要申報。 唔係咯，屌關你撚事咩？ 人民幣其實唔關事。 係咯， 係啊，如果你要咁樣做嘅，點解唔係所有嘅外匯你係超過12萬等值12萬港紙，你都要申報咧？ 唔係，但我覺得就你頭先阿土伯，你就講呢個香港關係法啦。但我覺得有一條法律係比香港關係法咧更加有用，而唔需要令到香港人咧就700萬香港人咧就陪你陪葬嘅嗰條咧，就其實係呢個全球馬格尼茲基咧人權問責法。咁呢條法例係講咩呢？就係、是、如果邊個國家係侵犯人權或者係有即係呢啲咁嘅大問題嘅話呢，係可以凍結你啲官員相關嘅官員啦喺美國嘅資金，同埋呢就其實係即係 亦都唔俾你入境囉。 係啦，唔俾你入境。喂，呢、這個我覺得仲辣喎、啊、呢、這個我覺得全香港人會支持你喎、啊、係咪呀？即係你搞香港關係法，你搞到成個香港即時冇咗嘛？ 咪即係嗰陣時佢對付蘇聯㗎， 啊、 你明啊？咪就係做呢幾招咯。係 啊， 第一你嗰啲主要嘅官員即係唔俾嚟，係咪？第二就係將你嗰啲資產全部凍結，甚至乎即係你諗下，頭先啱漏咗唔講，未唔記得講啊？喂，大佬特朗普去呢一個俄羅斯嘅同一個時候。就係嗰12個喺被喺美國俾人扣留咗嗰啲所謂嘅間諜啊嘛，即刻去提訊啊嘛，係嘛？喂，其實都係喂，老實講，所以我話咧，佢嗰個成個嘅美國政府嘅運作，總統還總統，個官僚系統還官僚系統，甚至乎個國會還國會，真係互相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佢真係做到呢樣嘢喎，所以我一路睇唔好佢嘅就係咩咧？你一睇佢啲傳媒已經睇到嘅，特朗普做乜嘢都好，除咗喺北韓嗰樣嘢裏面咧，係攞到啲咁多嘅掌聲之外咧，其實係全部啲人咧係嚴重地咧係分化，再加咧係全面反擊嘅，由通俄門，由到呢個見呢個普京，由呢一個嘅搞呢、這個聯邦儲備局即刻反駁佢，到喺呢個中美貿易戰裏面係完全係意見分歧嘅。甚至乎大部分是反對他添嘅，即係我嘅 observation。所以你睇到佢嘅制度裏面咧，佢有能夠自我修正嘅能力就係咁。但當然啦，你一決策嘅時候就會係即係暴露曬你啲弱點俾人睇，因為你開放啊嘛，係咪？人哋睇曬你嗰啲論點，知道你出咩招，啲人點樣分析你，全部俾人睇曬。中國你係睇唔到佢，唔知開咩牌屌大佬，一時又話。呢幾個借呢個機會擁呢個習近平落台，一時又話即係撳住啲民眾唔咩唔可以亂咁噏嘢，係嘛？喂，究竟係堅定流嘅咧？我覺得就係、是、 是模糊視線啦、扮弱者啊，定係還是係真係有呢個問題咧？我係好啊，我啊企翻呢個特朗普嘅立場，加多幾千億啊，大哥，你真係搞到習近平共產黨落台嘅話， 嗯， 我係冇所謂啊，我同你一齊陪葬啊，最多你搞埋香港關係法啊。系嘛？我將我哋啲身家壓上去啊！如果你 搞之前你喐咗嗰啲狗官先啦，香唔係即係頭先嗰條人民問責法就真係我覺得係全香港人會拍爛手掌嘅大佬，即係邊啲人喺美國有資產嘅置業買咗豪宅嘅，全部無所遁形。即係我相信邊啲人咧，即係譬如梁君彥呢啲，我覺得啦，純粹覺得啦，佢係好有可能嘅。 即係建制派啦， 係啦，建制派嗰啲係喂，我都想知道呢啲狗官幾咁撲街，其實係。是吧，即是喂你唔好成日以为喂你喂香港人着数你叻叻到尽。退休嘅时候呢佢去返呢啲国家，呢啲政港奸嚟㗎嘛，呢啲扑街係。喂大陆都唔少㗎。即係讲真，如果你话真係开战嘅话，喂用呢条法律啦，讲真拍烂手掌㗎，我觉得係。即 係你所以其实呢个国家呢、嗯、即係呢个国家、嗯、即係邻国其实都系即几奇怪嘅。 嗯 啊、即係不断喺度鼓动人民。搞呢個民粹主義，搞民族主義，去對抗呢個英美嘅勢力，嚇、啊！貿易戰都可以走出嚟抗議嘅，真係。我哋評論下就即係笑下就好啫，大佬呢啲嘢邊有抗議嘅，大哥。 咁、那個原因係在於佢呢個國家從來機制都係對內唔係對外噶嘛。 好啦，但係個個咧就送曬啲細路， 嗯， 就全部咧就去外讀書，就最好就攞埋個綠卡翻嚟。 係、啊、我哋嗰個教育局局長啦，啊。 我覺得你 又咁講，梁耀忠都係咁。 嗱、啊，我哋就唔會人格分裂。 啊、 喂，你哋班咗真係全部人格分裂嘅喎，係、嗯、嘛？你話我哋即係勾結外國勢力，即、就、係、是、收外國嘅捐款資助，我當你講嘅係啦。喂，但係我哋起碼即係、就是、身體好誠實、啊，口裏亦都説不、啊，大佬我哋 好多人係走唔甩啫，其實 阿哥， 心裏面有一句，唉， 真係喂呢班友。你有咩资格讲民族主义啫？有咩资格讲民族大义啫？咩喺重大关头嘅时候，即系我哋要企喺即系我哋嘅民族嘅立场里边啫？屌你讲呢啲嘢都冇人信。 同埋点解而家黄岐山仲未即系正式真系即系上场咧？咁啊，梗系有顾忌啦。你晨早俾人哋爆咗，你喺美国里边有豪宅，你老婆又系美国人，大佬你系忠于边个国家？ 習近平的女兒都在哈佛讀書咧， 唔使講咁多啦。中國八老嗰啲後裔全部都是美國人嚟㗎啦。 所以其實講真，喂，真係動用呢條人權問責法嘅話，喂， 唔 係 我 都腳震啦。 我簡單講就係話，我睇到佢哋嗰啲即係子子孫孫嘅國籍，就覺得好諷刺嘅。 嗯， 即係你對住啲藍絲嘅時候，你唔使同佢講嘢啦。你問一下你哋而家支持嘅政權嘅領導人嘅後一代。去边度读书？揸住咩护照？ 佢唔系佢哋好 答咗你啊！ 佢哋好清楚。 你对呢个政权嘅信任， 系 你嘅领导人话俾你听，连佢自己都唔信。 嗱，同埋加多一样嘢啦。嗱，有种睇法咧，我觉得系误判嚟嘅，就系话，当我哋要去衡量或者估计，即系中美贸易战边个会赢，边个会输嘅时候咧，有啲人就话，即系中国系会赢嘅。个原因就系在于啦，中国可以承受更加多嘅苦楚。嗱、那个理由在于就系咁样啦。 同打仗冇一样嘅啫， 因为讲法啦，系咪？即系呢样嘢啦。嗱，我个理由就系咁样。嗱，你要知道，中国共产党咧，你唔可以好似当年咧，即系大跃进啊，嗰阵时挨饿食树根啊，食草皮啊，嗰阵时唔系嗰一代嘅中国人嚟噶咯。你今时今日嘅即系共产党咧，佢嗰个 legitimacy 咧。其实就是钱的而已，同埋安稳的生活的而已，即是你已经没有昔日的理想的了，你现在没有了习近平现在经常口噏噏的初心的了已经是。所以如果你连这件事是保证不到的话呢，你是即时就有那个即是执政危机的了，其实是。即係我覺得唔係 希望你做， 唔係當日嗰樣嘢咯。即係 唔係希望佢做，而係黃岐山佢成日都喺度講緊咩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 我覺得咧，即係你哋太多即係主觀嘅期望啦，尤其是喺個 short run 裏邊。除非你呢一場貿易戰係打足五年十年，我俾你聽。 好多人都估長期嘅， 不出六個月到十二個月頂曬佬。 你咪中期選舉咯？你咪話 一年之內。 全部明金收兵， 唔系佢 business as usual， 所以唔好谂嗰啲嘢啦。 唔系佢讲， 因为点解咧？我知道你一扎人咧借呢啲嘢嚟呃 takeaway 嘅， 嗯， 阿大哥，即系呃氹啲香港嗰啲反共嘅民众开心嘅。因为我怕你期望太高，你失望越大啫。 唔系佢讲紧， 你对美国人期望太高，你都对自己失望越大。 唔系佢讲长期嗰样嘢，系因为话中国而家长期走下坡，当你去到一个点角嗰阵时候，就真正系连嗰班记得利益者都发觉佢个利益受损局嗰阵时候，咁你个中国就真正政治上面开始崩溃嘛，就系咁噶，咁样嘅啫。 我补充一句啦，即系我觉得佢只系会怀而不崩。 咪何青年嗰样嘢咯， 啊，我就系因为你提醒我，我先去睇睇，即系何青年究竟写咩？佢就话呢个地方喺嘅短时间里边，佢所谓嘅短时间就系十年、廿年， 系好长嘅 嘅短时间吓，即系真系喺我哋角度应该叫 long run 嘅咧。佢话只系会坏嘅啫，道德沦亡、环境嘅破坏、搞最恶劣嘅即系资本主义加专制主义嘅结合。所以唔好俾咁高期望啲聽眾啦，我就喺呢個問題上面，我就真係希望你估中啦，主觀期望上係嘛，最好快啲落台添啦，半年之內啦，係嘛？ 我就唔好想都好似普京咁樣講，普京點樣講咧？即係北韓人係點樣講？即係佢睇北韓人睇得好低嘅就話，北韓人寧願食樹皮都唔會作反啊！咁中國係咪咁樣呢？我唔希望係咁樣啦，因為其實中國呢其實都好曳嘅，其實係即係你見到都越嚟越多呢啲暴亂生事呀，其實如果你講維權律師嗰啲嘢呢，其實都係一種反抗嚟，其實就係、是、咁我覺得即係反求諸己啦，亦都 但問題而家食緊樹皮撐緊共產黨嘅人都係大多數㗎嘛，唔使諗咁多嘢㗎啦。 好啦好攰呀，今晚差唔多時間係咪？ 係呀， 好，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